亮当头照，天上的太阳天上挂，毛主席给咱来修大坝，给咱来修大坝，天上的太阳暖人身，毛主席温暖着咱们的心，汗水洒遍全中国呀，一心一意为人民，一心为人民，铁线哟，好像那起赶山鞭，毛主席呀回县来铲土，脚下的大地大铲铲，大地大铲铲，毛主席铲土我来担，一担担走两座山，毛主席呀望着那大坝笑啊，大坝屹立如泰山，大坝如泰山，锦绣山河闪金光啊，划过千里麦浪翻，问雨河水高声把歌儿唱，毛主席的恩情唱不完，唱也唱不完，红旗飞舞随风扬，一片彩霞从天降，红旗涌向毛主席呀，彩霞捧起了金太阳，捧起了金太阳，彩霞捧起了金太阳，捧起了金太阳，